第59集，许苏听见贺小璞跟傅云宪谈起赵刚受贿的案子，听傅云宪的意思要把这案子交给他。究其原因，一来贺小璞如今在紧邻这市的地方职业，有那么点地缘优势；二来是当师傅的有心提点徒弟，贺小璞本人也有为这类高官巨贾辩护成功的经验。大概四年前，S 市近邻 H 市的首富黄毅以非法经营罪、操纵股价罪被调查，一审律师是傅云宪，而许苏大三那年在凤里名都见过的那位刑庭庭长平威已经是 H 市中院院长了。判决之后，检察院抗诉，二审律师换成了傅云宪的徒弟贺小璞，搭档与傅云宪齐名的那位腐败律师张仲良。两审的律师都是声誉全国的名律，那案子一波三折，其中各种复杂干系连许苏也不清楚，只知道最后那位黄首富直接在看守所里服刑。贺小璞说， 这案子我也听人提过，赵书记觉得冤枉，他说网上传的那个女大学生是对方主动勾搭来求他帮忙，他妈看病全是他掏的钱，还安排了超高规格的身后事，结果现在传言全是他杀母辱女。他说他是贪点色点，但也没有雇凶杀人呢，这指控实在冤枉啊。 傅云宪抽着烟，吞吐着烟雾道， 如果每一件案子都法理严谨，指控详实，还要我们刑辩律师干什么？ 贺小璞虽被撵出军汉，但没少占傅云宪名声的便宜，逮着机会便拍师傅马屁。 我在外头提你的名字，当地检察院与法院都肃然起敬，办了这么多案子没碰上敢刁难的。 傅云宪倒不客气， 案子办好了再提，办不好别说是我教你的。 许苏伏在楼梯上，脑袋微歪，一字不漏听得认真。一个赵刚，一个瞿玲，一个是副部级的市委书记，一个是普普通通的检察官，事情真相如何，那个害人传言无数的市委书记未必真那么十恶不赦，那个人人称善的检察官却是真杀了人。许苏以前倒也没少听学校里的老师或所里的同行强调，犯人也该享有人权，罚当其罪才是刑辩律师应该坚持的正义，但到底不是自己亲身经历，听也听得懵懂恍惚，无法认同。许苏头一回觉得刑辩律师这碗饭和他想象中的味道不一样。阳光透窗而入，他赤着脚下楼，一脚一脚踩着洒在楼梯上的大块光斑向傅云宪靠近。傅云宪看见许苏出现，掐了手中的烟问他， 睡饱了？ 许苏眨了眨眼睛，睫毛太长而阳光太烈，那些金色的光点就跟小瑞子一样在他眼皮周围飞动，他点点头。傅云宪又问他， 想明白了？ 许苏木愣愣地盯着对方半晌才说， 还没全明白，容我再想想。 傅云宪没留贺小璞吃饭，贺小璞本人看着也不太想留下来，约了改日再去所里拜访，被阿姨送出大门前，贺小璞回头忐忑又别扭地看了许苏一眼。身为傅云宪的高徒之一，他一直觉得许苏没出息，没想到许苏竟然毫无愧色地回望着他，挥了挥手说， 少吃多运动，才两年没见，瞧你胖成个猪样。 自己是胖了，可对方这蛮不讲理的模样倒是一点没变。贺小璞前脚刚走，手机铃声又响了，许苏听见是自己的铃音，赶忙去接，瞥了一眼来电显示，见是蒋璇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他猜到蒋璇要问警律合作的事儿，这事儿他没和傅云宪提，却问过庞锦秋。本来嘛，老百姓间多见民事纠纷，舞刀弄枪杀人放火的实属罕见，许苏在这个时候突然想起许林， 不知道那小子嘴能贱成什么样，又会在傅云仙面前添油加醋，搬弄多少是非。 似能感受到傅云仙在背后注视自己的目光，许苏两颊发烫，还呈现越来越烫的趋势。他接起电话却不出声，莫名心虚的一点一点往窗台边靠，直到完全来到窗边，距傅云仙有段距离，才佯装赏花赏草，压低了声音说话。许苏告诉蒋璇，警律合作的事情跟所里的庞主任汇报了一下，所主任持赞成态度，具体细节改天请他来所里详谈。许苏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怕些什么，他跟蒋璇清清白白，见面仅限于同学习共进步，迄今为止两人法理背了一箩筐，手都没牵一下。 正当他胡乱琢磨的时候，傅云仙已经朝他走了过来。 许苏正对露台，分明是迎着太阳的，却能感到一丛阴影随后者一同来到，跟铅板似的压在自己身上。许苏屏息了三五秒，回头仰脸掐着嗓子以细腔道： 大王。 傅云仙面无表情，抬脚就踹，屁股重重地挨了一脚，许苏一个狗啃泥的趴在地上，骂骂咧咧地站了起来。许苏对傅云仙说自己会再想想，但其实他压根儿没想。三观崩塌再重塑，你当三观是面团，哪儿那么容易任你搓圆先扁。但他同时承认自己属于心特别宽的那类人，想不明白就暂时别想了，日子还长，犯不上自己跟自己瞎较劲儿。第二天许苏照旧一觉睡到日上三竿，醒时才发现傅云仙已经出门了。姚觉民案横生枝节，傅玉志被人举报贿赂证人做伪证，被公安请去喝茶了，这一去人就没出来，直接关进了看守所。傅云仙给司法局公安局的朋友打了电话了解情况，确认了举报者也没切实证据，根本构不成伪证罪，反倒不着急把自己弟弟捞出来。对方问他要不要打声招呼，傅云仙说 不必，给老二长点教训也好，免得他不知天高地厚，以为行遍这水好汤。 对方笑说 傅律对自己人都那么严厉啊。 傅云仙问 老二的事情跟唐一川有没有关系， 对方说 不好说，也难保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。 傅云仙微微皱眉，思索片刻后又问 唐一川什么背景， 对方说 传言很多，莫衷一是。 傅云仙沉默，若有所思。不管怎么说，姚觉民案的前景还是一片大好。姚觉民虽然至今还在看守所里，但裴雪已经成功取保候审，看来傅玉志制定的那套辩护思路奏了效，缓刑有望。裴雪倒还记得自己老公进去前说过要给傅云仙请个貔貅，她喜浴不喜金，一出来就让人送了一只翡翠貔貅的坠子，用丝绒盒子包装的相当高端华丽，同样经过高僧开光。